匈奴列传第五十。匈奴，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，曰纯为。唐虞以上有山戎、鲜允、勋玉居于北蛮，随畜牧而转移。其畜之所多，则马、牛、羊；其奇畜，则驼、驼、驴、骡。绝蹄、陶土、驼犀，逐水草迁徙，无长郭常处耕田之业，然亦各有分地。吴文书以言语为约束，而能骑羊，引弓射鸟鼠，稍长则射狐兔，用为食。是力能贯弓，尽为甲计。其俗宽则随畜，因涉猎禽兽为生业，即则人习战功以侵伐，其天性也。其长兵则弓矢，短兵则刀缠，力则进，不力则退，不休遁走，苟利所在，不知礼义。自君王以下，闲食畜肉，益其皮革，披丹裘。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余，贵壮健见老弱，父死弃其后母，兄弟死皆娶其妻弃之。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。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祭官，便于西戎，益于宾。其后三百又余岁，戎狄攻大王胆府，胆府亡走其下，而宾人悉从胆府而易焉作周。其后百又余岁，周西伯昌伐犬一事，后十又余年，武王伐纣而迎洛邑，复居于封号，放逐戎夷，经洛之北，以食入贡，命曰荒服。其后二百又余年，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。自是之后，荒服不至。于是周遂作辅行之辟。穆王之后二百又余年，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，与申侯有隙。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，遂取周之交货而居于泾渭之间，亲报中国。秦襄公救周，于是周平王去封号而东徙洛邑。当世之时，秦襄公伐戎至齐，使列为诸侯。事后六十又五年，而山戎越燕而伐齐，齐西公与战于齐郊。其后四十四年，而山戎伐燕，燕告急于齐，齐桓公北伐山戎，山戎走。其后二十又余年，而戎狄至洛邑，伐周襄王，周襄王奔于郑之樊邑。初，周襄王欲伐郑，故娶戎狄女为后，与戎狄兵共伐郑，以而触敌后，敌后怨，而襄王后母曰惠后，有子子代，欲立之。于是惠后与敌后子代为内应，开戎狄，戎狄以故得入，破逐周襄王，而立子代为天子。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，东至于魏，侵盗暴虐中国，中国极之，故诗人歌之曰：戎狄是应，伯伐贤允至于大元，出于蓬蓬，成比朔方。周襄王既居外四年，乃使使告急于晋。晋文公出力欲修霸业，乃兴师伐逐戎狄诸子代，迎纳周襄王， 居于洛邑。当世之时，秦晋为强国，晋文公攘戎狄，居于河西银洛之间，号曰赤狄白狄。秦穆公得游于西戎八国，服于秦，故自陇以西有绵诸昆戎、狄桓之戎，其梁山、荆棘之北有义渠、大荔、乌之、虚岩之戎，而晋北有临湖、楼烦之戎，燕北有东湖、山戎，各分散居西谷，各有军长，往往而聚者百又余戎，然莫能相依。自世之后百又余年，晋悼公使魏将和戎狄，戎狄朝晋。后百又余年，赵襄子于勾注而破并代，以临胡末。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，分晋地而有之，则赵有代勾注之北，魏有河西上郡，以与戎界边。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，而秦稍蚕食，至于惠王，遂拔义渠25城。惠王即位，魏进入西河及上郡于秦。秦昭王时，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，有二子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，遂起兵伐残义渠。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，筑长城以拒胡。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，袭其社，北破临湖、楼烦，筑长城，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，而至云中、雁门代郡。其后焉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，胡甚信之，归而袭破走东湖，东湖却千余里。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，开之孙也。焉亦筑长城，自造阳至壤平，至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郡以拒胡。当世之时，关代战七国，而三国边于匈奴。其后赵将李牧时，匈奴不敢入赵边。后秦灭六国，而始皇帝使蒙恬将10万之众北击胡，西收河南地，因河为塞，筑44县城临河，徙折树以冲之，而通直道，自九原至云阳，因边山险嵌溪谷，可善者治之。起临洮至辽东1000余里，又渡河据阳山北甲中。当世之时，东湖强而越之盛，匈奴单于曰头曼，头曼不胜秦，北徙。10余年而蒙恬死，诸侯叛秦，中国扰乱。诸秦所徙折戍边者皆复去，于是匈奴得宽，复稍渡河南与中国介于故塞。单于有太子名默毒，后有所爱焉之生少子，而单于欲废默毒而立少子，乃使默毒至于月之。默毒既至于月之，而头曼及击月之，月之欲杀默毒，默毒盗其善马，骑之亡归。头曼以为壮，令将万计，默毒乃作为鸣笛，习乐其计射，令曰：鸣笛所射而不惜射者，斩之。行猎鸟兽，有不射鸣笛所射者，则斩之。已而默毒以鸣笛自射其善马，左右或不敢射者， 莫独力斩不射善马者，居请之，复以鸣笛自射其爱妻，左右或颇恐，不敢射。莫独又复斩之，居请之，莫独出猎以鸣笛射单于善马，左右皆射之。于是莫独知其左右皆可用，从其父单于头慢猎，以鸣笛射头慢，其左右亦皆随鸣笛而射杀单于头慢，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，莫独自立为单于。莫独既立，是时东胡强盛，闻莫独杀父自立，乃使使为莫独，欲得头慢时有千里马。莫独问群臣，群臣皆曰：“千里马，匈奴宝马也，勿与。”莫独曰：“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？”遂与之千里马。居请之，东胡以为莫独畏之，乃使使为莫独，欲得单于以阉之。莫独复问左右，左右皆怒曰：“东胡无道，乃求阉之，请击之。”莫独曰：“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？”遂取所爱阉之与东胡。东胡王欲以交西亲，与东奴见终有弃地莫居千余里，各居其边为欧托。东胡使使为莫独曰：“匈奴所与我借欧托外弃地，匈奴非能治也，吾欲有之。”莫独问群臣，群臣或曰：“此弃地与之亦可，勿与亦可。”于是莫独大怒曰：“地者国之本也，奈何与之？”诸言与之者皆斩之。莫独上马，令国中有后者斩，遂东袭击东胡。东胡出清莫独，不为备，即莫独以兵至击，大破灭东胡王，而掳其民人及畜产。既归，西击走肉之，南并楼烦、白羊河南王，西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，与汉官固河南塞，至朝挪夫师，遂秦燕代。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聚，中国疲于兵革，以故莫独得自强，空闲之士三十余万。自唇为以至头慢千又余岁，时大时小，别散分离，上矣。其事传不可得而赐云：“然至莫独而匈奴最强大，尽服从北夷，而难与中国为敌国。其事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。”至左右贤王、左右陆离王、左右大将、左右大都尉、左右大当户、左右古都侯。匈奴魏贤曰屠齐，故常以太子为左屠齐王。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，大者万计，小者数千，凡二十四长，立号曰万计。诸大臣皆士官。呼衍氏、兰氏，其后有虚卜氏，此三姓其贵种也。诸左方王降居东方，执上古以王者，东皆会墨朝鲜。右方王降居西方，执上郡以西，皆越之、抵、羌，而单于之庭、直代、云中各有分地，逐水草迁徙， 而左右贤王、左右陆离王最为大，左右古都侯辅政。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、百长、十长、皮小王、相封、都、卫当户、居渠之属。岁正月，诸长小会单于亭祠；五月，大会龙城，祭其先、天地、鬼神；秋，马肥，大会至林，客教人畜祭。其法，拔刃持者死，作道者没入其家，有罪小者亚，大者死，欲久者不过十日，一国之囚不过数人。而单于朝出营，拜日之始生，夕拜月，其座常左而北向，日上戊己，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，而无封树丧服。尽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，举世而后兴越，越盛壮则攻战，越亏则退兵。其攻战斩首虏赐一支酒，而所得虏获因以与之，得人以为奴婢，故其战人人自谓趋利，善为诱兵以冒敌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疾，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。战而服于死者，尽得死者家财。后北服浑余、屈义、丁陵、革坤、新离之国，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，以默读单于为贤。是时汉初定中国，徙韩王信于代，都马邑。匈奴大攻为马邑，韩王信降匈奴。匈奴得信，因引兵南于高筑攻太原，至晋阳下，高帝自将兵往击之。会东大寒遇雪，足之堕职者十二三。于是默读佯败走，诱汉兵。汉兵逐击默读，默读逆其精兵，陷其羸弱。于是汉西兵多步兵三十二万，北逐之。高帝先至平城，步兵未进道，默读纵精兵四十万计围高帝于白登。七日，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降。匈奴计，其西方进白马，东方进青芒马，北方进乌里马，南方进星马。高帝乃使使见后卫焉之，焉之乃谓默读曰：“良主不相困，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。且汉王亦有神，单于察之。”默读与韩王信之将王黄、赵立期，而黄立兵又不来，疑其与汉有谋，亦取焉之之言，乃解为之一角。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副使外相，从解角直出，竟与大军合。而默读遂引兵而去，汉亦引兵而罢，使刘敬结和亲之约。事后韩王信为匈奴将，及赵立、王黄等朔备约，亲到代云中，居无几何。陈希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，汉使樊哙往击之，复拔代、燕门、云中郡县，不出塞。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，故默读常往来亲到代地，于是汉患之。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 为单于焉之，遂奉匈奴续增九米食物各有数，约为昆地以和亲，莫毒乃烧止。后燕王卢绾反，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，往来苦上谷以东。高祖崩，孝惠吕太后时，汉初定，故匈奴以交。莫毒乃为书为高后，妄言。高后欲击之，诸将曰：“以高帝贤武，然尚困于平城。”于是高帝乃止，复与匈奴和亲。至孝文帝初立，复修和亲之事。其三年五月，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，盗侵上郡保塞蛮夷，杀掠人民。于是孝文帝召丞相灌婴，发车骑85000，以高奴，击右贤王。右贤王走出塞，文帝幸太原。是时济北王反，文帝归，罢丞相姬胡之兵。其明年，单于为汉书曰：“天所立匈奴大单于，竟问皇帝无恙。前时皇帝言和亲事，称书意何欢？汉边立亲武右贤王，右贤王不请，听后裔卢侯南之等计，与汉立相聚，绝二主之约，离兄弟之亲。皇帝让书再至，发使以书报，不来。汉使不至，汉以其故不和，邻国不复。今以小吏之败约故，伐右贤王，使之西求越之击之，以天之福，立足粮马强力，以一灭越之，尽斩杀，降下之。定楼兰、乌孙、呼接及其旁26国，皆以为匈奴。诸引弓之民，并为一家。北周已定，愿寝兵修士卒，养马，除前事，复故约，以安边民，以应时鼓，使少者得成其长，老者安其处，世事平乐，未得皇帝之志也。故使郎中细于浅奉书请，献驼驼一匹，骑马2匹，驾24。皇帝即不欲匈奴进塞，则且召利民远涉，使者至即遣之，以6月中来至新望之地。书至，汉义基与和亲熟辩，公卿皆曰：“单于心破越之，乘胜不可击，且得匈奴地，则鲁非可居也，和亲甚便。”汉许之。孝文皇帝前6年，汉为匈奴书曰：“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，使郎中细于浅为朕书曰：右贤王不请，听后裔卢侯南之等计，绝二主之约，离兄弟之亲。汉已故不和，邻国不复，今以小吏败约，故伐右贤王，使西击越之，尽定之。愿寝兵修士卒，养马，除前事，复故约，以安边民，使少者得成其长，老者安其处，世事平乐，朕甚嘉之，此古圣主之意也。”汉与匈奴约为兄弟，所以为单于甚厚。备曰：“离兄弟之亲者，常在匈奴。然右贤王氏已在涉前，单于勿深诛。” 单于若称书意，明告朱吏，使无复曰：“有信竟如单于书。”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，甚苦兵士，服绣甲起衣，绣甲长襦，锦甲袍各衣，比鱼衣，黄金饰巨带衣，黄金虚皮衣，绣十匹，锦三十匹，赤蹄绿增各四十匹，使中大夫役业者令监为单于。后请之，莫独死，子姬欲立，号曰老上单于。老上姬欲单于出立，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阉之，使患者阉人中行月复公主，月不欲行，汉强使之。月曰：“必我行也，为汉患者。”中行月既至，因降单于，单于甚亲幸之。初，匈奴好汉增蓄食物。中行月曰：“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，然所以强者，以衣食役，无养于汉也。今单于便俗好汉物，汉物不过十二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。其得汉增蓄，以持草集中，衣裤皆劣弊，以是不如单求之完善也。得汉食物皆去之，以是不如终烙之变美也。”于是睡觉单于左右书记，以记刻其人众序物。汉谓单于书，独以尺一寸。辞曰：“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，所谓物及言语云云。”中行月令单于为汉书以尺二寸读，即印封，皆令广大长，巨傲其辞曰：“天地所生，日月所至，匈奴大单于竟问汉皇帝无恙，所以谓物言语亦云云。”汉使或言曰：“匈奴俗见老。”中行月穷汉使曰：“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，其老亲岂有不自托温厚肥美，以积送饮食行数乎？”汉使曰：“然。”中行月曰：“匈奴名以战功为事，其老弱不能斗，故以其肥美印似壮健者，盖以自为首位。如此父子各得酒相饱，何以言匈奴轻劳也？”汉使曰：“匈奴父子乃同穷庐而卧，父死弃其后母，兄弟死尽取其妻弃之，无官代之事，却庭之礼。”中行月曰：“匈奴之俗，人食畜肉，饮其汁，益其皮，畜食草，饮水，随时转移，故其急则人袭其舍，宽则人乐无事，其约束轻亦行也。君臣简易，一国之政尤亦深也。父子兄弟死，取其妻弃之，物种姓之师也。故匈奴虽乱，必立宗种。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，亲属一疏则相杀，智乃异性，皆从此类。且礼义之弊，上下交怨望，而事屋之吉，生利必趋。夫立耕桑以求衣食，筑城郭以自备，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，缓则疲于作业， 皆土世之人，故无多辞，令喋喋而战战，观故何当？自是之后，汉使欲辩论者，中行乐折曰：汉使无多言，故汉所书匈奴增恤米聂，令其良忠，必善美而已矣，何以为言乎？且所己备善则已，不备苦恶，则后秋熟以计持柔而驾色耳，日夜较缠于后利害处。汉孝文皇帝十四年，匈奴单于14万骑入朝挪萧关，杀北地都尉昂，鲁人民畜产甚多，遂至彭阳，使骑兵入烧回中宫，后继至雍甘泉。于是文帝以中尉周涉、郎中令张武为将军，发车千乘计10万，郡长安旁以备胡寇，而拜昌侯卢青为上郡将军，宁侯魏肃为北地将军，龙绿侯周造为陇西将军，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成侯董赤为前将军，大发车骑往击胡。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，汉竹出塞即还，不能有所杀。匈奴日已交，遂入边，杀掠人民畜产甚多。云中辽东最甚，至代郡万余人，汉患之，乃使使为匈奴书，单于亦使当户报谢，复言和亲事。孝文帝后二年，使使为匈奴书曰：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，使当户且居雕渠南，郎中韩辽为镇马二匹以至敬寿。先帝至长城以北尹公之国，受命单于，长城以内官代之事，朕以治之，使万民耕之涉猎衣食，父子无离，臣主相安，俱无暴逆。今闻谢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力，备一绝约，枉万民之命，离良主之欢，然其事已在前矣。书曰：二国已和亲，良主欢悦，请兵修足养马，世事昌乐，熙然更始，朕甚加之。圣人者日新，改作更始，使老者得息，幼者得长，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。朕与单于具有此道，顺天续民，世世相传，益之无穷，天下莫不贤变。汉与匈奴邻国之敌，匈奴除北地韩杀气早降，故赵立为单于逐聂金帛，思绪他物，遂有数。今天下大安，万民息息，朕与单于为之父母，朕追念前世，博物细故，谋臣计师，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。朕闻天不颇负，地不偏在，朕与单于皆捐往谢故，俱蹈大道，堕坏前恶，以图长久，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，源源万民，下及鱼鳖，上及飞鸟，其行会息蠕动之类，莫不就安立而必危殆，故来者不止，天之道也，俱去前世。朕世讨鲁民，单于无言张泥等，朕闻古之帝王曰分明而无实言， 单于刘志，天下大安。和亲之后，汉过不先，单于其察之。单于既曰和亲，于是至赵御史曰：“匈奴大单于为朕书，言和亲已定，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。匈奴无入塞，汉无出塞。”犯金约者杀之，可以久亲，无后救，俱变。朕以许之，其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后四岁，老上积欲单于死，子君臣立为单于。既立，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，而中行月复视之。君臣单于立四岁，匈奴复绝和亲，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，所杀掠甚众而去。于是汉使三将军郡屯北地，代屯勾柱，赵屯飞虎口，援边亦各坚守以备虎寇。又至三将军郡长安西细柳，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，胡骑入代勾柱边，烽火通于甘泉长安。数月，汉兵至边，匈奴亦去远塞，汉兵亦罢。后遂于孝文帝崩，孝景帝立，而赵王遂乃因使人于匈奴，吴楚反。欲与赵合谋入边，汉为破赵，匈奴亦止。自是之后，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，通关事，己为匈奴，遣公主如故曰：“中孝景时，使小入道边，无大寇。”